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四千蚊租，有位泳池松啊，真系全香港都揾唔到啊！ 阿生，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你手噶？想买楼啊，定想卖楼先？ 我想喺呢区租翻个单位啊。 我租单位啊嘛，易啦易啦，系啦。阿生，你贵姓啊？唔知你心目中啊有啲乜嘢要求咁咧？嗱，譬如啊租金啊、面积啊，咁有冇规定嘅咧？ 哦，我叫李工，间屋最紧要平，喺富贵大厦最好啦。嗰度有位泳池啊，松啊，环境又幽静。 啊，李生啊。你話富貴大廈，嗰頭最近啊，好似啊少啲人問價，而且嗰區啲租金啊，不嬲都唔平嘅噃。 我知兩個月前五百尺都去到成萬蚊啦，不過而家應該平啲啦。唔怕同你講啊，我都知上兩個月頭接二連三發生咗啲事，租金應該回落下噶啦。同我揾緊細細地四千蚊租啦。 哦，咁啊。嗰座大厦呢係就係发生过好多事，但係点都冇可能咁平喎声。嗱咁啦，除非係七楼 D 座啫。 喔、哦、我就係想装七楼 D 座啦。我一早已经收到风㗎啦。 你唔係同我讲笑吓嘛。喂，嗰间係空宅嚟㗎喎，成行都知㗎啦。上个月先至又发生单命案㗎喎。 我唔理佢系吉屋定空屋，诶，总之可以平得四千蚊，我就冇所谓。 咁啊，啊，我谂嗰个业主知道人肯租佢间屋，四千蚊都制噶啦，横掂都放唔出噶啦，系嘛啊？ 唔好讲咁多啦，同我联络个业主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 呢张系我卡片。 哦， 我想快啲睇楼啊，我赶住入伙，有消息 call 我啦。 好啊，系咁 啊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唉，啲正嘢系怪人嚟嘅，明知空宅都租。嗱，李生，过咗呢条马路后边嗰座咧就系噶啦。 有位咁快就有楼睇嘅，居然只梗系好心急租出去啊！ 系就系，其实四千蚊好抵噶啦，我帮你落咗好多嘴头噶啦。 咁你都想赚翻个样啫。 诶，咁啊系。嗱，李生，嗱，嗰间屋咧不嬲都好邪嘅，啊，净系好似上次嗰单嘢咁，就死咗两母子噶啦。电视新闻啊都有讲过噶啦。 切，大不了我咪做埋第三个死者咯。哇，你前面咁灰暗做乜嘢？ 系啲街坊啊，夹钱喺度打糖斋，希望个心啊安乐啲咁啦。 哎呀，我周师奶咧求神拜佛啊，保佑你哋两母子啊早登极乐，千祈唔好出嚟搞事啊，知唔知啊？哎，我周师奶啲细路啊已经惊咗好耐噶啦，哎呀，求下你啦，保佑佢哋出入平安，冇病冇痛啊，知唔知啊？ 哎，周师奶，乜咁啱啊？ 哎呀，刘生，哎呀，见到你啊真系好啦。 咩事啊？ 我层楼有冇声气啫？ 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周师奶。 唔系我哋唔想赚你啲佣啊，你知啦，你嗰度七楼 A 座嚟啊嘛，同嗰间屋啊隔两个单位，啲客一听到咋，已经怕怕啦。 不过我肯割价成50万、喂，你帮下我啦。我家阵啊，晚晚都发噩梦啊，30几度啊，热度啊，出晒成身冷汗。哎呀，平时坐紧咧，一个人都冇、啊，我出入啊都要搵人陪啊，阴公。 哦，咁啊系啊，冇话你啊，我都惊啦。嗱，一系咁啦，啊，边卖就边租啦，啊，求其有人认头你咪算咯。横掂你志在搬去第二度住啫嘛。 咁、嗯、啊，咁、如果真系冇人买嘅，咁有人租都好嘅。不过，哎呀，呢、這个时候仲边度有人敢嚟呢度租屋啊？ 哎，周师奶，咁你系讲错喎。嗱，呢位先生咧姓李嘅，佢、就敢租啦，啊，连七楼 D 座都敢租啊！依家我同佢睇楼，话唔埋，迟啲你哋会做埋隔篱邻舍噶啦。 唔系啊嘛， 系、 喂。嗰间屋啊，好猛噶噃！我住响隔篱啊，都久唔久听到啲嗰啲怪声啊！你敢搬入去住啊？ 唉，我摊喺嗰度平嘅啫。 哦， 系啦，我话事过啊。究竟嗰个单位件事系点嘅啫？ 唉，冇错啦，冇错。你问周师奶最清楚啦。话晒佢哋啊，都系隔篱邻舍嘛，平时有讲有笑嘅。 我猜过你啊，咩有讲有笑啫？哎呀，家阵啊，我仲边敢同佢哋有讲有笑啊？我咧都系知啲唔知啲嘅咋。嗱，佢哋一家三口啊，旧年先至搬入嚟嘅。佢哋系姓黄噶。嗱，初头嗰几个月咧，见到佢哋啊，都有打招呼噶。话佢老婆啊，仲好好人添。 老公，你翻嚟啦！今日咁早放工嘅？咦，你面色好差、啊，你唔舒服啊？ 唉，唔好提啦，我今日俾公司炒咗鱿鱼啊！ 吓，点解会咁噶？ 咪又系赖金融风暴咯！一过完年，成个市都冧晒，老细今朝翻嚟啊，就话即时结束营业、啊。 死啦！咁我哋以后点算啊？又要交租，又要生活，咁 我都攞翻少少赔偿嘅，可以挨几个月噶啦，见步行步啦，希望快啲揾个第二份工。 唉，望就咁望啦。唉，都唔知系咪呢度啲风水唔好噶嗬？一搬入嚟啫，阿仔嗰啲成绩咧就退晒步，仲成日跌亲啊、扭亲啊咁样。而家连你份工都冇埋添。 唉，好心你唔好咁迷信啦。 老公啊，你又是饮住咁醉先翻嚟？ 理得我咁多啊？ 你估我想理你嘅咩？但你成半年啦，你仲未揾到工做，嗰啲赔偿一早已经用晒啦。而家所有嘅积蓄都差唔多用完啦，再系咁样落去啊，我哋几仔啦真系要瞓街噶啦。 好啦好啦，你唔好日我夜我得唔得啊？你学阿咪咪咁啊，温柔啲服侍我得唔得啊？ 咪咪，边个咪咪啊？唔怪得知嗰啲钱用得咁快啦。你讲俾我听啊，你系咪出边有个女人？你讲啊？ 嘿，系又点啫？ 咪咪又后生过你，又风骚过你，你呀、啊，唔该你照下镜啊，成个黄面婆咁，叫我点对住你啊？啊，哼，我费事睬你啊！我而家系搵咪咪陪我，系咁先啦。 有功，你再走咧，以后就唔好翻嚟啊！嗱，你听住啊，你再行嘅，我就死俾你睇。 哎，好啊好啊，你咪死啦！我睬你都傻啊！ 妈咪，咩事咁嘈啊？爹哋咧？我头先明明听到爹哋把声噶。 仔，你爹哋，你爹哋咁理我哋啊？你见过人？见过人嚟？ 妈咪啊，你做乜整到成个浴缸都系水啊？我冲咗凉噶啦喎！ 冲完可以再冲多次，冲埋今次，冲埋今次，又唔使再冲。 好似话咧就系咁咧，嗰个皇太啊浸死自己个仔之后咧，跟住又食咗成樽安眠药，还瞓埋落个浴缸度，同个仔一齐死啊！阴公，唉，佢哋死咗成几日啊，先至俾人发现。哇，嗰啲人撞开洞门嗰阵啊，啲臭味攻晒出嚟，条尸啊开始烂啊，几鬼恐怖啊！真 哇，系咁样死法，间屋个神好猛鬼啫。不过唔怕唔怕，阿李生。我知道业主咧就已经揾人打叉超度佢哋啦，我谂而家间屋咧应该好干净，好干净啦，冇事噶啦。 唉，你唔使咁讲，我乜都唔怕，佢啲怕就得啦。 佢哋边个佢哋啊？ 冇嘢，去睇楼啊！ 好啊，行啊！ 自松啊，真系前香港都玩唔到啊！咦，小朋友，咁细个唔入得嚟嘅，你出去搵翻你爹哋啦。 我爹哋唔喺度啊，我啱啱游完水，好冻啊，所以咪走入嚟暖下咯。 哇，细路，你淋咁多水落去，可唔可以热得滞啊？ 唔怕，我仲好冻啊。 你系咪有病啊？咁热都冇事。 唔热啦，我依家先至觉得暖啲啫嘛。 啊，系啦，你自边做嘅 ？D 咩话 ？B for boy？ 唔系啊，系 D for dad 啊。 哇，咁新嘅英文字都识嘅。唉，我都热到出细汗啦，乜你一啲事都冇嘅？咦，你只手好似有啲臭味添喎。 嗯， 咁奇怪嘅。 我是这样的， 呢几个月隻手都系咁。 我好热啊，我顶唔顺啊，我先出去先。你都唔好焗咁耐啦。 哦，拜拜，叔叔。 拜拜。 李生，走啦，得落嚟游水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啊，系啦，桑拿房里边仲有个细路喺度，阵间你入去睇下佢啊。佢好似有啲唔舒服噶。 好啊，唔该晒啊，慢慢行、啊。有个细路喺桑拿浴室，唉，唔舒服就唔好周围走啦。嗯，冇人噶。或者走咗啦，啊！个李生真系好心嘅。 周师兄，咁尴尬，一对二对去旅行啊？ 哎呀，去乜鬼旅行啊？我哋真系顶唔顺啊！呢差唔多隔晚啊，就听到嗰啲喊声啦，嗰层楼啊租唔出、啊。唉，而家我哋啊成家唯有去亲戚嗰度住一排先啦、啊，迟啲先搬翻嚟。啊，系咧，阿李生啊，你住咗都成个礼拜咯，真系冇乜嘢啊嘛吓你。 冇嘢，我都不知几好自己舒服噶、啊。啱啱露完下边游完水焗完松啦，夜晚又好瞓，一啲事都冇啊。 吓，哦，啊，或者你够煞气啊。不过咧，我啊想八卦啲嘢提下你吓。今日咧就系佢哋嘅尾七啊，你今晚咧都系小心啲好。 唉，尾七又点啫？又唔系我怀死佢啲嘅。 诶，啲人话过埋尾七咧，啲污糟嘢就冇咁易上嚟噶啦，所以啊特别猛噶。我都系赶住今日扯，避得就避咯。 唉，呢啲嘢我唔信嘅，就算见到我都唔惊嘅，我又冇坏佢哋就唔会搞我嘅。 啊，哎呀，你咧真系，哎呀，真系大胆噶你，我啊唔同你讲咁多。祝你好运啦吓！啊，再见再见！ 啊，再见再见！我怕都唔系怕呢啲啦。好，我入去冲嗰度灌个胶先。拎啱落啊，长衫落啊，个脚七一只大头落。点解有细路笑声嘅？我头先明明冇开电视机噶，等我出去睇下先。咦？有冇头先嗰个细路咯？咁你喺屋企噶？我睇电视睇得剧剧笑添。 叔叔啊，你头先唔记得锁门啊嘛，我咪跟住你入嚟咯。 系咪真噶？我好似好有手尾咁噶。 你信佢？我个仔唔会讲大话噶。 哇！你点解会喺度噶？ 我先生姓王嘅，佢系我个仔。我哋以前都系住喺呢一度。 妈咪。 啊，我知啊，唔使问，你啲梗系上次喺度自杀嗰对母子啊。 哦，系。既然你知道我哋嘅事，点解你一啲都唔惊嘅？ 又唔系我害死你添，点解我要惊啊？ 平时有人经过，我就好少去经营嘅。 系啊，妈咪，头先我喺下面间桑拿房度见到呢个叔叔嘅背脊有条龙噶，好凶猛啊！ 唉，点止啊？你睇下我个头，等我拨开个头发你睇下啦。呢条刀疤跟咗我成十年啊，几大杀气！ 妈咪啊，好惊啊，个头走样啊！ 系咩？李先生，点解你会搞成咁噶？ 唉，一夜到我唔生性啦，搵钱唔多，偏偏中意赌翻两手。有一次真系条鬼你傻，冇钱运，俾第二窿劈，所以话我死都唔惊，仲使乜怕鬼啊？ 唉，每个男人都有啲唔好嘅嘢噶啦，好似我老公咁，我又唔系话唔肯同佢挨，佢偏偏又喺出边搞女人，我嬲起上嚟，咪同个仔揽住死。 咁今次我唔帮你啦，王太。老公去管去包二奶，有乜咁大不了啫？全香港都不知几多男人系咁噶啦，唔通个大婆个个都要自杀啦？首先你应该检讨下自己，睇下自己嘅样点。你睇下呢，又肥又衬，我系你老公睇到你都唔开胃啦。得闲啊，应该执下自己嘅样先。 唉，有头发边个想做辣你啊？揾烧唔得慢。又要顾住头家，边度有闲钱扮靓啊？唉，都系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今年都唔使对自己老公亦我亦我噶，男人之争人人犯佢嘅，你应该喺佢配合后默默咁支持佢，体谅佢噶嘛。 唉，嗰阵时我又唔识咁谂咯，又冇人教我，自己谂埋一边。仲害死埋个仔添， 呢样系真系最唔啱噶啦！自己唔好就算啦，个仔系无辜噶嘛，佢系大把前途，而且佢嘅将来应该由佢自己掌握之下噶嘛。 但系我而家行错都难翻啦。 咁人人都有错嘅，希望你下一世识谂啦。正如我一样，我立誓以后都唔赌。不过以前争人啲数咧。唉， 妈咪啊，你睇下门口有好多血啊！ 咩血啊？等我出去睇下先。呢啲唔系血嚟噶，红色漆油嚟噶。欠债还钱，李公虎子为之。 呢度仲写住放火烧屋，有杀冇赔。仲好大阵火水味啊！ 唉，估唔到我左避右避，因为拣咗间空屋，佢就唔会揾到上嚟啊！啊，点知都俾佢揾到。唉，我李公天不怕地不怕，连鬼我都唔怕，最怕呢班大耳窿噶啦。睇情形，我又要揾个第二间空宅先得啦。我想嚟揾楼嘅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咦，喂，又系你，李生。啊，估唔到我移咗民几个月，一翻嚟遇到熟客添。啊，系咧，上次间空宅真系唔好住咩？ 唔系，都不知几好字啊。 哦， 我字路仲好好彩添，认识得我而家个老婆，仲带埋个仔嚟嫁我。 哦， 家阵啊，我一家三口生活得好好啊。 哇，买大送细。咁你真係好彩喎！ 但係就間屋唔夠錢呢，我想搵間大啲嘅，唔使咁高喎，我老婆同個仔怕凍嘅。 係得，冇問題冇問題。嗱咁啦，我一有啱你心水盤呢，就即刻 call 你啊。 好啊好啊，唔該你。唉，我都要走先啦，我約咗佢啲飲茶。 哦， 拜拜。 哦，好啊，慢慢行慢慢行。喂，照咁睇啊，間空宅又唔空得晒噃。 嗯， 咦，喂。老陈 啊， 睇完楼翻嚟啦！ 哎呀，咪得个睇字， 嗰间富贵大厦七楼 D 座，半年前就死咗两母子，早几个月咧又烧死咗个男人。 吓、 啊，唉，点做得出去啊？啊，嗰、那个男人好似系你啲客嚟噶 噃。 不过你又冇喺呢度几个月，可能你未收到风咧。 喂喂，啊，老陈啊，你讲嗰个男人？是不是姓李的？ 是啊，是你的客人的嘛，他又叫做李光，争大耳窿送被人放火烧死了。喂喂喂，你做什么啊？喂，你不要晕住啊。喂，扭啊扭。 空宅租客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八两金、莫家驹、姚秀玲、林有荣、谭翠莲、李正心、温泉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。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